否只为寻觅着你，恍若所有月明圆缺或是阴晴都只为了你，尘缘似一场花雨，眉目缱绻中枯寂，指尖的瞬息使得你一颗泪滴，若忘川的涟漪随我心，是否只为不忘记你，恍若所有思绪怜惜或是悲戚都只为了你，想你。